排名第十三位的推介旅游城市是柬埔寨的暹粒。因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吴哥窟就在暹粒，而暹粒这座小小的城就有了让人趋之若鹜的理由。吴哥窟是对整个吴哥古迹群的统称，这是一座由宫殿、寺庙、花园、城堡组成的完整的城市。同时呢，这里也代表着高棉古代建筑艺术的最高峰。在游览吴哥历史遗迹之前，不妨先去探寻一下吴哥国家博物馆，这里可以租到中文讲解的翻译机。有了这次博物馆之旅，相信你在进入吴哥城之后会发现它不同的历史文明。要想深入地了解吴哥文明高棉文化，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先到博物馆去学习一番才好。排名第十二位的推荐旅游城市是黎巴嫩的贝鲁特。贝鲁特呢，是黎巴嫩的首都。上个世纪末的时候，这里还因为战争被视作是人间炼狱，但经过这些年来的积极重建，贝鲁特已经通过富丽堂皇的酒店、高档的餐厅、别致精品店和热闹的夜生活，重塑了它中东巴黎的荣光。当然了，作为现代阿拉伯文明复兴的摇篮之一，贝鲁特最吸引世人的还属它精美的建筑艺术和闻名于世的古迹。这里保存有世界上最先发明字母文字的腓尼基人的象形文字，古罗马时代的城墙、庙宇残迹，以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清真寺院。 Colors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要为大家盘点一下最受欢迎的15个旅行城市，这是美国著名的旅游杂志《旅行与休闲》评选出来的。那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罗马这个众所周知的世界古老城市之一，仍然保存着相当丰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的风貌。那些雄伟绚丽的建筑、逼真传神的雕刻，连同装饰实用的镶嵌的壁画，共同建筑了这座全球最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除此之外呢，意大利人的细腻与柔情也赋予了这座永恒之城的浪漫气息。因为电影《罗马假日》，这里已经成为了最出名的蜜月旅行圣地之一。南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太遥远的国度，但是它的首都开普敦在全球最受欢迎的15个旅行城市当中排名第10位。开普敦呢，是一座最像欧洲的非洲城市，这里是欧裔白人在南非建立的第一座城市。因为经历了和英、德、法等欧洲诸国的殖民统治，这里充满了多元的欧洲殖民的文化色彩。从保存下来的建筑风格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欧洲的烙印可以说是在这儿无处不在的。而它更吸引人的地方，便是这里的无限美好的自然风光了。 秉持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秉持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秉持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秉持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着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打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15个最受欢迎的旅行城市，排名第9位的是美国的萨凡纳。萨凡纳是全美第二大的港口城市，也是最佳生活质量及旅游体验的目的地。它保留了全美最大的历史原貌街区，因为这里独特的城市建筑和22个花园式的广场，所以呢，也被称之为美国秋季第一浪漫之都。萨凡纳同样是继芝加哥之后第二个被命名为拥有最酷历史建筑的城市。虽然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在这里你可以仔细阅读一下了。接下来我们去往排名第8位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可以说是集度假、建筑、足球于一体的，这3个关键词足以代表巴塞罗那。这里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可以尽情享受绵延的海岸线与灿烂的阳光，古色古香的哥特老城区与天才建筑师高迪的杰作相互交映着，加上弥漫于全城的足球热情，再也没有比巴塞罗那更具梦幻和狂野氛围的城市了。 接下来我们去往排名第七位的美国新奥尔良。新奥尔良曾经是法国新贵最奢靡腐化的北美殖民地，第一批居民遗留的狂野不羁的性格和法国贵族的穷奢极欲，成就了他夜夜笙歌的大快活之名。即便是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里的风土人情与民俗特色都与美国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在这里的老城，也就是法国区，保留了很多法式和西班牙式的建筑。随着全球各地殖民的涌入，本地黑人的克里欧与卡真文化不断与其他的外来文化相互融合，演变出了狂欢节、爵士乐，形成了独特的新奥尔良文化。最受欢迎的十五个旅游城市，排名第六位的是日本的京都。这座从平安时代延续了数千年的古都，最符合人们对日本的想象了。十七处世界遗产分布在京都市区和郊区的岚山、宇治，常年的历史沉积让京都成为了日本精神之家和日本传统艺术的中心城市。那些幽静的古寺和神社，花间小路上匆匆而过的盛装艺伎，处处市井的街道园艺与面面生势的日式园林，让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可以了解日式美学的最佳课堂。接下来我要向你推荐的是老挝的琅勃拉邦。琅勃拉邦是老挝著名的古都和佛教中心，也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精致山城。虽然城市的面积还不到10平方公里，但却保存着679座古老的建筑物，与殖民时期的法式别墅鳞次栉比，被公认为是东南亚传统与殖民风格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 But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Of your glass, hoping one day you'll make a dream last. But dreams come slow and they go so fast. 排名第四位的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是著名的文化古城和艺术天堂，这里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歌剧的诞生地。市区内仍保持着古罗马时期的城市格局，并保有大量的中世纪的建筑。如今的佛罗伦萨也是著名的世界艺术之都，全市有40多个博物馆和美术馆，60多所宫殿和大大小小的教堂，这里收藏着大量的优秀艺术珍品和文物，所以这里也被叫做西方雅典。同时这里还是世界美术最高学府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设立地。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排名第三的最受欢迎的旅行城市，它的名字有点长，是墨西哥的圣米格尔·德阿连德。 圣米格尔德阿连德是墨西哥著名的艺术之城，保存着完好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和繁华的艺术景象。这座典型的殖民地风格的小镇就坐落在中央高地的山丘之上，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它成为了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人的文化熔炉。圣米格尔德阿连德保存了许多墨西哥式巴洛克风格的宗教与市民的建筑，还有一些更是从巴洛克演变到新古典风格的杰作。最受欢迎的旅行城市排名第二位的是泰国的清迈。清迈素有泰北玫瑰的美称，不仅因为当地著名的玫瑰花，也是对清迈美女的一种称赞。这里呢是体味纯正泰式小清新的地方，在这座信仰之城，到处都是幽静的寺庙，满是鲜花的小巷子里，幽静美丽的咖啡馆、酒吧点缀其间。而更具特色、更贴近生活的，便是周末喧闹的夜市了。最受欢迎的旅行城市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的查尔斯顿，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去往这里。海滨小镇查尔斯顿是美国最古老的小镇之一，也是美国及世界各地富豪的聚集地。小镇充满了西班牙与墨西哥风情，街道布局是非常简洁而又明快的，建筑风格多姿多彩，全城设有许多画廊和演出场馆。在这里呢，你还能随时邂逅好莱坞剧组。每年春末召开的斯波雷托艺术节更是吸引着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前来参加。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